是沉默的羔羊，我有话要讲。给我一点酒，让我有勇气向你吐露我的悲伤。我不是沉默太阳升起，照在我的脸上，我一样能散发光芒。解脱，我不是沉默的羔羊，我有话要讲。给我一点酒，让我有勇气向你吐露我的悲伤。我不是沉默的羔羊，我也有梦想。当明天太阳升起，照在我的脸，我一样能散发光 Thank you.

转不转的今生缘，心意是守我的正直一路线。 黄花已开放了，空气有夏天味道，与你前日相处时光，从今后变成回忆自相聚就有分离，出发前写歌给你，天空开放已飞翔的年少，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，在这一刻也必须互道珍重，不祝顺利，来路请你千万爱惜自己，勇往直行，写歌给你，天空开放给飞翔的年少，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，总有千般百般难舍的感情，在这一刻顺利，来路请你千万爱惜自己，勇往直行，我会在天涯一方祝福你。